望长安2月8日至14日登台亮相，荒诞无稽的惊世骗局，漏洞百出的虚假说辞，假英雄真骗子，老舍五幕讽刺喜剧，于嬉笑怒骂间反思永不过时的时代命题。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FM87.6北京文艺广播。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87.6， 在文字的香气中遇见更好的自己。诵读小站，细细品味，好好读书。 一木为木，二木为林，三木为森，四木为双林，五木。 五木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外研社少儿出版中心总经理徐海峰。今天我给大家推荐的是一套非常有趣的儿童读物，叫做《利奥叔叔历险记》系列，它是以色列作家亚拿兹·利维的代表作，在以色列是家喻户晓。今天我和大家分享其中的一段内容。我真希望能弄到一条鱼，但是我没有钓竿，也没有渔网，我不知道该怎么办。难道我就这么坐在船上，直到我不敢想下去，只好呆呆地望着漫无边际的大海。突然我有了主意，我拿起那一小块面包，把它捏碎，然后我用我的四根头发分别系住一块面包屑，这样我就能钓鱼了。钓竿就是长在我头上的头发，鱼饵就是面包屑。我弯下腰，低下头，把四根头发浸到海水里，静静地等着。 诵读小站，与你一起读书。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听听唐耳朵， 听听唐耳朵， 唐耳朵，听听听听唐耳朵，唐耳朵笑笑笑笑唐耳朵，唐耳朵唱唱唱唱唐耳朵，唐耳朵跳跳跳跳唐耳朵。 每天和爸爸妈妈一起听， 听听唐耳朵， 听听唐耳朵。 收音机前的各位小朋友， 大朋友， 大家晚上好， 晚上好。 我是你的朋友小群姐姐， 我是唐耳朵兔子， 我们又在听听唐耳朵见面了。每天晚上在这里都会给你讲好听的故事， 有意思的笑话， 我们还能听到小朋友说的儿歌。哦，对了，听完故事，听完这么好听的内容，可千万别忘了、 早点睡觉， 因为按时睡觉身体才会长得壮壮的。 下面让我们一起听故事吧。 下面的故事是一位日本的大朋友加藤真治为我们创作的，是由王志庚翻译的。我们要谢谢青豆童书馆、郑州大学出版社为我们出版了这本书。听听唐耳朵，下面小群姐姐要给你讲的故事是《天空小熊第一次探险》。有一对北极熊兄弟，他们是哥哥小熊和弟弟天空，他们都长着雪白雪白的暖蓬蓬的毛。哥哥小熊很坚强，弟弟天空很娇气。这一天在冰面上，天空 又在做梦了。他梦到了草地、绿树，还有好多好吃的东西。 真好吃，真好吃。 这时候，他听到一个声音在叫他：“ 天空，快起来！” 他睁开眼睛，看到一张雪白的毛茸茸的脸就在自己的鼻子尖上面，那是哥哥小熊。哥哥小熊把天空拉了起来， 快点起来，该出去散步了。 小熊一点儿也不想从睡梦中醒来。 人家正在做美梦呢，好多从来没吃过的好东西，还热乎乎的呢。 天空磨磨蹭蹭的，被哥哥牵着去散步了。 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噜， 啊，肚子叫起来了。弟弟天空说：“ 真奇怪呀，我的肚子刚才还饱饱的，现在又咕噜咕噜叫了。” 兄弟俩走到了冰上，嘎吱嘎吱地散着步。哥哥说：“ 那我们顺便去找一些吃的吧。”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 嘿嘿嘿，哥哥的肚子也叫起来了呢。 兄弟俩一边散步，一边寻找他们的妈妈。他们在结冰的水面上走着走着，突然咔嚓，冰面裂开了。哥哥说：“ 嘿，天空，你好好的待在这儿别动，千万别再往前走了，前面有很多你没见过的可怕的怪物。”“ 什么？我没见过的可怕的怪物？” 哥哥把天空留在了冰面上，他一个人走到了一个大冰窟窿前面。他拿出钓鱼竿，开始专心地钓鱼。就在哥哥小熊专心钓鱼的时候，天空一个人偷偷地溜走了。 啊，那是什么？ 他呀，看到什么都很好奇。第一次出去看世界，弟弟天空觉得 我一个人也没有问题的。 整个世界都是银白色的，简直就像是一个梦。天空的心扑通扑通扑通扑通地跳着，他太兴奋了，一不小心叽里咕噜噜啪摔了一跤。这个时候，旁边一个笑声响了起来。天空趴在冰面上，抬起头看。 你是谁？ 旁边的雪地上站着一个毛茸茸的黑家伙。他长着四条腿，不过他的全身都被厚厚的长长的黑毛毛盖着。他有两只大大的眼睛，额头还有两只弯弯的角。他正瞪着大大的眼睛看着天空呢。天空又问：“ 你是谁？”“ 我是射牛。”“ 我是天空。你的毛怎么那么黑呀，还乱蓬蓬的。”“ 哦，你的毛怎么那么白呀，还胖嘟嘟的。真奇怪。嘿，我说大家快来看呐，快来看呐。” 一眨眼，不知道从哪里跑来了一大群的射牛。他们每一个都长了一身又黑又长乱蓬蓬的毛。大家把天空围在了中间。 哦，好奇怪的小家伙。 他怎么那么白呀？ 像个雪孩子似的。 哎，真稀罕呐，我们把它带走吧。 一只麝牛走到天空的旁边，还伸出粉红色的舌头舔它的脸呢。 哎呦，别舔，别舔。 天空感到很害怕，他急忙转身就往回跑。这时候天开始下起雪来，四周很快就变成了白茫茫的一片。 哎呦，好大的雪呀。 突然天空被什么东西给绊倒了。 我好疼啊，这是谁干的好事？ 可是绊倒天空的那个东西突然说起话来。 啊，好疼啊，这是谁干的好事？ 天空趴在雪上 叽里咕噜地说。对不起，我叫天空。你怎么躺在这儿睡觉啊？ 天空这下看清了，把他绊倒的也是个白色的小家伙。他长了个大脑袋， 身体就像是一条鱼似的。 那个家伙说， 我是小海豹哈勃，我们海豹可不会到处乱跑给别人添麻烦。 哦，它没有脚，只有一条尾巴。说着，哈勃就呲溜呲溜，用肚皮在冰面上滑了起来。 这可真好玩。 天空也学着哈勃的样子，趴在冰面上，用肚皮呲溜呲溜呲溜地滑了起来。 可是哈勃一下就能滑出好远， 天空却总在原地滑不起来。 好难呐，我怎么滑不起来呀？ 哎呀，真笨呐，让你好好看看我们海豹是怎么滑冰的。 说着周围突然出现了好多只海豹，它们长得比哈勃要大，而且不是白色的，而是灰色的。所有的海豹都用肚皮在冰面上哧溜哧溜地滑了起来。其中长得最大的那只是海豹王，他说， 大家听好了，阳光越来越强，这里越来越危险了，我们准备撤退。 海豹们一个接一个的哧溜哧溜哧溜滑到了浮冰的边缘上，它们扑通扑通一个接一个跳进了海里，连哈勃也跳了进去。可是天空还不会游泳呢。 你们要去哪儿？早知道这样，我就好好的练习游泳了。小熊哥哥也会游泳，游得很好，可是我一点都不会。 就在这个时候，突然天空的眼前一片漆黑，他的脑袋晃了晃，什么头好像撞在什么东西上了。 好疼啊，我的头。 上面传来了一个声音， 天哪，好疼，我撞在什么东西上了。 原来是一只鸟，正好撞在了天空的脑袋上，差点把它给撞晕了。 你是谁？ 我是北极燕鸥，不好意思，我们还急着赶路呢。 天空中有好多只白色的长着红色小嘴的鸟正在飞。 你们要到哪里去？ 我们要去更北边的北方，你也跟我们一起走吧。 可是我怎么才能像你们一样飞起来呢？ 那还不简单，看看我怎么做的。 北极燕鸥扇动着翅膀，啪啦啪啦，天空也扇动着手臂，啪啦啪啦。 啊，不行，你的身体太重了，你飞不起来。我们必须走了，这儿的冰很快就要融化了。再见，小熊。 说着，那群北极燕鸥们就都飞走了。冰上只剩下了天空一个人，他也不知道自己究竟是在什么地方。这时候，天空想起了哥哥小熊那白白的、暖蓬蓬的毛。都怪他，没有听哥哥的话，现在走丢了。 我真应该好好的听哥哥的话。 突然，天空的脚底下响起了巨大的声音，冰开始晃动，冰面上裂开了一条大缝儿。 哦，不好，不好，天空就要掉下去了！ 哦，救命啊！ 就在最危险的时候，突然，从海面上传来了天空最熟悉的声音： 天空！天空， 是哥哥小熊，他骑着一头巨大的鲸鱼赶来了。 哥哥， 小熊真的是天空的英雄啊，不管是在多么危险的时候都会来救他。啊，终于得救了，天空和小熊一起回到了岸上。 哥哥，那个我 天空心里有好多的话想对哥哥小熊说，可眼睛里却流出了泪水来。小熊给弟弟天空整理好围巾，天空感觉自己就像在梦里一样，心里暖暖的。鲸鱼对他们说， 这里的冰就要融化了，很危险，你们也赶快离开吧。 为什么冰会融化呢？ 鲸鱼说，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现在的天气会变得这么热。 他们向鲸鱼挥挥手告别。哥哥小熊说， 我们也往北边去吧，妈妈应该也会在那里的。 小熊紧紧拉着天空的手，天空也用力地握住哥哥那厚实的手，再也不想松开了。天空和小熊就这样沿着剩下的冰面一直向北走，他们的旅程才刚刚开始。 糖耳朵听听听听糖耳朵，糖耳朵笑笑笑笑糖耳朵，糖耳朵唱唱唱唱糖耳朵，糖耳朵跳跳跳跳糖耳朵。 欢迎你继续收听听听糖耳朵，我是小群姐姐。 我是糖耳朵兔子。下面小朋友呱呱和妈妈要给我们讲笑话啦。 糖耳朵听你说大话。 有一天晚上，爸爸给呱呱竟然讲起了物理知识。他对呱呱讲解说，这凡事啊，凡物啊，热则胀，冷必缩啊，这是一定的道理的，知道不知道？呱呱听明白了之后啊，跳起来对爸爸总结说， 哦，原来如此，所以我昨天手上被火烫了一下，就起了一个包。 年寒假的时候，呱呱回到了老家，发现老家的院子边上有很多的煤炭，于是他就拿起来一个铁签，挖了一个坑，把煤呢藏了起来。这样的一个举动正好被呱呱的爸爸看见了。呱呱爸爸大声地喊了一声：怎么回事啊娘？你为什么把煤埋到地下去啊？呱呱听了很担心地对爸爸说： 老师是说过的，再过50年世界上的煤就要没有了。 有一天在课堂上，老师对同学们说：同学们，我们应该呀像雷锋叔叔那样，让自己给别人的多，让别人给自己的少，是不是？呱呱同学马上向老师总结说： 老师，我爸爸就是那样的人。 哦，是吗？哎呦，那真是了不起。你爸爸是干什么工作的？ 拳击运动员。 在理发店里，有一位女客人看到了呱呱头顶上面的卷发，非常好看，她就对呱呱说：哎呀，小朋友，你的这个卷头发多美呀，嗯，小不点儿，是你妈妈给的吗？小呱呱大胆地回答阿姨说： 不是的，我想是爸爸给的，因为他头上一根头发也没有了。 有一年夏天的晚上，团团和呱呱在水池旁边乘凉，忽然呱呱一抬头，看到了天上的半圆形的月亮，他就对团团说： 真奇怪，上星期晚上我看到的月亮是个圆的，今天怎么只剩半个了呢？ 团团还没有回答，呱呱忽然又叫了起来，恍然大悟地说： 原来如此，你看，另外半个月亮掉在水池里了。 每天和爸爸妈妈一起听 听听糖耳朵， 听听糖耳朵。 我是糖耳朵兔子，欢迎你继续收听听听糖耳朵。 我是小群姐姐，下面我们跟着小朋友来学儿歌吧。 糖耳朵教你唱儿歌。 今天来教我们唱儿歌的是来自北京市东城区第二幼儿园的张润泽小朋友，他要教我们唱的儿歌是《雪地里的小画家》。 下雪啦，下雪啦，雪地里来了一群小画家，小鸡画竹叶，小狗画梅花，小鸭画枫叶，小马画月牙，不用颜料，不用笔，几步就成一幅画。咦，青蛙为什么没参加？哦，它在洞里睡着了。 下面请小青姐姐把这首儿歌再说一遍。 雪地里的小画家。下雪啦，下雪啦，雪地里来了一群小画家，小鸡画竹叶，小狗画梅花，小鸭画枫叶，小马画月牙，不用颜料，不用笔，几步就成一幅画。青蛙为什么没参加？它在洞里睡着了。 一平盆面烙一平盆饼，饼碰盆，盆碰饼，饼不碰盆，盆不碰饼。 大家好，我是丰台实验幼儿园的叶秋实，大人们都夸我的小嘴巴最灵巧，老师还说我在新年联欢会上讲的故事超级棒。 添加微信公众号听听糖耳朵，出色的语言表达从听好故事开始。金话筒主持人小群姐姐带你听说读演